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故宫博物院开了一家医院，那么有些同学会问啊，它是中医还是西医啊？它和传统的医院是一样的吗？那么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今年的文化遗产日，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举办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最好玩也是最有趣的呢，就是开放了文物医院。好，那么第一段呢就揭晓了哈，我们节目一开始问的那几个问题哈，它是一家文物医院，不是说我们认为的是中医啊还是西医哈，它是给文物呢修理哈或修复呢一家医院。好，那么看看今天第一部分的英文的翻译。 As China observes its annual Cultural Heritage Day， 好，一开始提到了说为了庆祝哈，纪念哈，我们说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哈，那么有个词呢叫 observe 这个词哈，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这个词呢大家特别熟悉的意思呢表示说观察，但是呢在一些特别正式的场合啊，或者说呢在一些纪念性的文章里面哈，那么 observe 这个词呢它经常表示说为了纪念某一个日子哈，用这个词 observe 这个词哈，然后每年的 annual， 然后文化 cultural， 然后 heritage 这个词我们也学过， heritage 表示遗产，后面加一个 day， 合到一起呢是Cultural Heritage Day。 那么看看全国的博物馆举行了哈各种各样的活动， Museums across the nation 哈，全国各地，然后后面跟的是 Celebrate 哈，庆祝，用这个是 Celebrate By holding numerous interesting events， 举行了许多的有趣的活动啊，用的是一个词许多哈，这个词呢给大家挑出来，我们今天没有用 many， 也没有用 a lot of， 而用一个 numerous 这个词。这个词啊大家看一下哈，感觉跟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个单词 number 哈有一定的联系哈，我们听一下这个发音， numerous 和这个 number 哈，特别呢是前面哈 num 哈，它的拼写呢是一样的哈，因此呢这个 numerous 它表示说大量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学一个相对有一点难度的或更高端的一个词，表示呢数量很大， numerous interesting events to bring in hordes of visitors， 带来更多的游客啊，这里面更多的游客的用一个词啊，用的是这个 horde 这个词， H-O-R-D 这个词原来是指呢牧羊的时候哈，一群一群的羊群哈，这个马群，用这个词 horde， 而这里面呢如果形容这个数量特别多呢，用一个量词来表示这个 horse， 所以说这个词大家可以用在一些大的节假日呢，看一些特别有名的景点，会看到一群一群的游客哈，用这个词非常的形象，非常的恰当。到了夏季，像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海边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呢，那么这些游客们呢乌泱乌泱的一批一批的去哈，那么用这个词 the hordes of people， the hordes of visitors，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表示这个数量很多的这个一个群体哈，也等同于什么 largequantity of some people.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museums in China， 作为中国特别特别有名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哈，它用了一个有名的哈，又提出这个有名这个词，也没有用这个 well known， 也没有用这个 famous 这个词，而用一个 prominent P-R-O-M-I-N-E-N-T。 那么在形容故宫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 prominent 显示特别特别的恰当哈，因为说故宫博物院呢，在我们整个的心目当中，它的地位呢是不可取代的哈，所以呢用这个 prominent 这个词是特别的贴切的。 In China, the Palace Museum 哈，这次我们都会哈，故宫 In Beijing also hel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一系列的活动哈，一系列这个词组我们以前已经聊过了， a series of 这个词呢 S-E-R-I-E-S 哈，后面 a series of something 哈，一系列的活动，一系列的演出哈，一系列的书哈，一系列的什么什么东西，后面加一个名词就可以了。 The most interesting of which was the opening of its relic hospital, 它的文物医院啊，这里面这个文物呢，它用的是 relic, R-E-L-I-C, 哈、啊、这个词我们在讲遗迹的时候哈、啊、比如说一些古代呀历史的遗迹呢会用这个词 relic, 但是呢往往用后面用一个复数的形式，而我们今天呢用它的是一个 relic 这个词 ,R-E-L-I-C, 后面没有加 S, 哈、啊、relic hospital。那么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个新的部分哈、啊、文物医院哈、啊、让这些参观者在幕后了解博物馆的专家如何修复古代的这些我们说文物哈、啊、那么看看它的目的哈、啊、非常的明确。原来故宫修复文物呢是关起门来哈、啊、自己去修。后来呢有一部纪录片特别特别受大家欢迎哈、啊、在故宫修文物，那么看到其中特别感人的哈、啊、很多人啊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的投入到这个故宫的文物的修缮的工作当中哈、啊、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感动。所以说呢很多的听众啊对这些人非常的感兴趣，同时呢对这个修复文物这件事情也特别感兴趣，因此呢开放这家故宫文物医院哈、啊、对于游客来讲啊的的确确呢是一个参观故宫另外的一个必看的这么一个点哈、啊、那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它的目的让他们了解幕后的这些情况。首先看一下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个新的部分， A new section of the museum 哈、啊、用这个 section 这个词哈、啊、表示一个部分。 The relic hospital gives visitor behind the scene look, 哎，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叫幕后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说幕后的信息，幕后的情况哈、啊、这个词呢用我们说特别直截了当的翻译就可以了。Behind 啊，在后面 the scene S-C-E-N-E 这个词哈、啊，往往用一个复数形式 behind the scenes look, 在这个景色的后面去看某一个东西，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说幕后的一个什么情况。Behind the scenes look at how the museum expert, 这些专家们如何 restore and repair ancient relics。哎，这里面如果说用它的名词文物的话呢，用它的复数形式 relics。其中这里面有两个动词啊，一个是 restore, 表示修复。修复的话呢，我们的感觉啊，这个东西是旧了，或者说呢，由于那个雨水的这个冲刷呢，可能说失去了它原来的一个样子。我们需要进行 restore, 去呢修复一下，看起来呢也像旧的一样哈，不能说修的呢特别特别的新哈，跟新盖的一样，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呢是一个修复的过程 restore。 然后呢 repair 呢是什么呢，把一个东西给修好了，它的言外之意呢是指这个东西呢可能出现了一定的损坏哈，或者说呢掉了一个边儿等等呢，或者像一些家具呢有些部位呢出现了漏洞哈，这是一个什么呢 repair 哈，等于说维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需要两个动词哈来解释这家医院它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 restore, 一个是 repair 哈，两个动词后面跟的是 relics。那么作为博物馆这项活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色吧，志愿者导游现场介绍修复过程和回答问题。看看这段的翻译， As a key feature of this section of the museum,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哈， key feature啊，我们说这个 feature 我们学过，表示特色重要的话呢 important 这个词没有问题哈。还有呢一些词呢像crucial 啊，这样的词也表示重要的，而今天用的是 a key 这词啊，希望同学们要熟悉，同时能够特别准确的使用，因为这个词呢一是很简单，另外它的意思呢非常的直截了当哈、啊、希望同学们无论在口语当中还写作当中能够呢熟练的能够使用这个 key 这个词哈、啊、a key feature of section the museum, volunteer tour guide. Tour guide 我们学过，表示导游哈，在一些景点的导游叫 tour guides， 而前面加一个 volunteer 是志愿者的导游哈，后面的 on hand，哎，非常好的一个词组 ，are on hand， on 介词后面加个 hand 呢，手 ，on hand 表示说呢，现场的哈，在你眼前 ，face to face 啊，面对面的给您介绍某一个东西哈，所以非常好的一个词组 ，on hand to introduce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它能够呢。介绍一些文物修复的一些流程哈 ,restoration process, 哎，这里面又碰到了修缮或修复这个词的一个名词的词性哈，我们刚才讲到了修复叫 restore, 变成了名词呢叫 restoration, 哈 ,restoration,R-E-S-T-O-R-A-T-I-O-N, restoration process,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同时呢又回答很多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哈，只要你愿意哈，就可以当这个志愿者呢？答案呢是不是的，否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呢单霁翔在文物医院的开幕式上说呢，在故宫博物院要做志愿者呢，要比考上重点大学它的难度呢还要难哈。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啊，我们知道成为一个故宫博物院啊这家文物医院的一个导游，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It's said that being a volunteer at the Palace Museum is more difficult.更加的困难 than getting into a key national university， 比我们说考入一家哈国内的重点大学更难啊。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 key national university， 重点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我们说重点大学可以用的 key。啊 ,national university, 不要翻译成钥匙大学哈，翻译错了哈。单霁翔 ,the direc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Relic Hospitals. 看看数据哈究竟有多难哈。他说呢我们只从呢871名申请者中呢保留了25名志愿者，这一比例呢仅为 2%。那么与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率相比啊，我们呢只保留了最优秀的志愿者为老百姓服务哈，为公众服务，所以说仅有 2%， 它的难度呢远远难于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了哈，所以说非常非常的难哈，竞争性呢是非常的大的。 We retain 这里面 retain R-E-T-A-I-N retain 这个词保留，有些难度的词表示呢保留，也可以用呢 We keep 这个词也行哈， We select We accept 哈，都可以呢表示只留下一个数量的一个群体哈，后面 only 25 volunteers from among 871 applicants， 871名申请者哈 applicants， which is only a 2% acceptance rate。 后面呢又用了一个大学哈，特别是国外大学经常用的一个术语叫我们的一个录取率哈 acceptance rate。 accept 我们知道表示接受，后面加上 ance 呢表示接受的一个名词，表示说呢录取的意思，后面再跟上 rate rate 呢变成了说一个大学的录取率哈。我们知道呢好的大学它的录取率呢都是非常的低，比如说呢像美国顶尖的那些大学，它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哈，5%、6%哈，特别特别低的一个录取率，因为它的竞争呢是非常大的。Compared to the acceptance rate at key national universities, we have retained only the most distinguished volunteers to serve the public. 我们只保留最优秀的哈，最有特色的哈，或者说呢最杰出的哈，这个词 distinguished 这个词 distinguished 这次原来的意思表示说人们特别容易识别某一个东西，比如 distinguish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哈，从一个当中能够识别出辨别出两个东西的不同。如果指人的话呢就可以表示这个人特别的与众不同，那么这个词呢往往会用在一些表示对客人的一个尊敬上面，比如说 distinguished guest 开幕式的演讲当中哈，那么会提到尊敬的什么什么客人，然后呢我代表谁谁谁特别欢迎您的到来，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尊敬的还用这个词呢 distinguished 表示特别的正式哈，希望同学们能够对这个词有所了解。好，那么看一看进入这家医院哈，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东西哈。走进文物医院啊，游客啊可以通过透明玻璃 观看修复室里面的文物专家在修复文物，同时啊，在一些房间里面，他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修复过程当中使用的设备的一个运转的情况啊，所以说非常的直观哈，特别特别的近距离的哈，看一些幕后的一些情况。Stepping into the Relic Hospital 啊，那么走进这里面 Relic Hospital, visitor could watch experts.那么看到 expert working on 在哪些方面工作 ,working on relics in restoration rooms, 啊，在这些修复室里面哈，那么一个工作的情况 ,through transparent glass, 啊，那么玻璃呢一定要透明，不透明的话呢游客是看不到了，因此呢用的是 transparent,T-R-A-N-S-P-A-R-E-N-T, transparent, 表示透明的意思。这个词原来是指我们在学物理的时候，那么有些物体呢它是透明的，比如说像 ice, 啊像冰啊像一些这个玻璃啊还有一些像塑料啊等等呢，很多都是 transparent。这个词还可以指呢一个机构呢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呢是透明的啊，大家老百姓能够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可以用一个 transparent, 啊提高比如说政府的一个工作的透明度，那么用这个词 transparency, 啊。In some rooms get a close-up look,at the equipment used in restoration. 后面跟一个 close up, 哎这个词 close, 我们学过是近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up, close up, 这个词呢是指呢我们在看电影啊看电视的时候呢经常用的一个镜头的一个角度吧，比如说突然我们来一个近景哈，那么看一个人的表情一个人当时的一个状况哈，那么是 close up, 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拍摄的一个角度吧，所以说这里面 close up 表示呢走近哈，非常近距离的去观察某一个东西，那么这里面看到的是 close up look at the equipment used in restoration, 来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他们用的这些设备的使用情况。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China observes its annual Cultural Heritage Day, museums across the nation celebrated by holding numerous interesting events to bring in hordes of visitors.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museums in China,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also hel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he most interesting which was the opening of its Relic Hospital. A new section of the museum, the Relic Hospital, gives a visitor behind-the-scenes look at how the museumexperts restore and repair ancient relics. As a key feature of this section of the museum, volunteer tour guides are on hand to introduce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It's said that being a volunteer at a palace museum is more difficult than getting into a key national university. Shan Jixiang, the direc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sai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Relic Hospital. We retain only 25 volunteers from among 871applicants, which is only a 2% acceptance rate. Compared to the acceptance rate at the key national universities, we have retained only the most distinguished volunteers to serve the public. Stepping into the Relic Hospital, visitors could watch experts working on relics in restoration room through transparent glass and in some room get a close-up look at the equipment used in restorations.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帕塔猫他所烤的蛋糕赢得了比赛。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Splat the C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继续为大家讲一个关于帕大猫的新故事了。When Splat breaks his family's TV, he enters a cake baking contest to win a new one.那你知道啊，帕大猫非常的淘气。那有一天呢，他把自己家里的电视机给打坏了。那为了能够有一台新的电视机，帕大猫决定去参加烤蛋糕的比赛。But can Splat take the cake and save the day? 那么请你想一想，猜一猜，帕达猫能赢得这个比赛，拯救这一天吗？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Splat the Cat Takes the Cake.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帕达猫他所烤的蛋糕啊赢得了比赛呢。Splat the Cat sat watching Super Cat on TV. It was his favorite show.那你快看呐，帕达猫坐在电视机前，正在收看超人猫的电视节目，这可是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了。 I love it! 我真的很喜欢。 This time, brave Super Cat was saving his tiny town from an awful earthquake. 那在这一次电视节目当中呢，勇敢的超人猫正在从可怕的地震当中拯救他们的小镇呢。Splat said, I want to be a brave hero too. Eek! Look out! A snake! Seymour, I'll save you. 那帕达猫就说呀，我也想做一名勇敢的英雄。啊，快小心啊，有蛇。小老鼠 Seymour, 我来救你啦。So Splat saved Seymour from a sneaky snake.哦，快看呢，我们勇敢的帕达猫啊，把小老鼠西摩从可恶的蛇的手中给救了下来。可是这是一条真的蛇吗？才不是呢，是帕达猫用自己的尾巴假装的。 But he forgot to beware of his mango milkshake. 但是啊，他没留意他的芒果奶昔。哎呀 ,splat, 啪嚓，芒果奶昔洒了。That's that, exclaimed Dad. No more Super Cat, no more TV. 快看呢，奶昔杯子砸在了电视上，把电视给砸坏了。这个时候爸爸感叹道，够了够了，不许再去看超人猫了，也不许你再看电视了。No more TV, Splat groaned. No more TV, said his mom.Why not take a bike ride to the lake? Yes, I could use a break, said Splat. 那这个时候帕达猫哼哼唧唧地说，不能再看电视了吗？ 他的妈妈说，对，不能再看电视了。那帕达猫，为什么你现在不骑车去湖边转一转呢？ 帕达猫说，好吧，我可以顺便休息一下。 Splat took off on his bike. Riding helped him shake his mango milkshake mistake. 那帕达猫啊，就骑上了自己的自行车出发了。骑车可以让他忘记芒果奶昔所带来的麻烦。再也不想这些问题了。 On his way to the lake, Splat saw a big sign. A clever thought crossed his mind.He could bake a TV-winning cake. 那在去湖边的路上啊，帕达猫看到了一块大的广告牌子。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参加烤蛋糕比赛来赢得电视机。快看呢，这个牌子上写的 "Win a new TV." 哦，快来呀，赢一台新的电视机 ，Cake baking contest， 来参加。烤蛋糕比赛吧。Splat never made it to the lake. Instead, he's back home to bake his cake. 那帕达猫啊，根本就没有去湖边，而是赶回家烤自己的蛋糕去了。 He opened mom's cake book and looked and flipped. But no cake in that book had a tippy-top look of a super first prize cake. 他翻开妈妈的蛋糕烘焙书，一页一页一页一页的读，但是里面没有哪一种蛋糕看起来能赢得第一名。这可怎么办呀？